过来这个球呢，迪亚哥稍微的这个注意一点， 或者就是你磕到迪亚哥身上呢，就弹在脚下， 弹的没这么远。 对，这下还真容易丢球了。 对，直接就迪亚哥可以打门，只要迪亚哥啊能够跟上这一步打门，都在小禁区线上，胡森就很难了。所以后卫线这位上的处理呢，还是像上一场比赛南直所提到的这个，是吧？高、远和偏。刚才这下呢，这脚跟磕往点球点这位上磕，确实挺悬的。 这不是后卫要做的动作。 哎，国安队呢，现在上半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，在自己进攻的右侧。刚才韩鹏飞吃到了一张黄牌，开到禁区里面头球攻门。 哎呦，张莹吧？ 刘欢吧？ 刘欢 后点，抢到了这个落点， 顶偏了， 没有能够顶在门框之内。国安队的第六次攻门，这两个点给的还是不错的，就是高天翼的定位球啊，他这个球速是比较快，所以这几次的角球开到禁区里面，像张玉宁抢到过， 对， 然后呢，这个包括刚才这次刘欢抢到，之前呢。高天翼还角球助攻过张玉宁在前点破门嘛？刚才顾春寒是给了对方的中后卫韩鹏飞一张黄牌，因为画面当中也没有交代， 没交代 黄牌到底因为什么啊？是因为言语呢，还是因为刚才在防守当中啊有犯规？ 刚才画面只交代了这个主裁判把这个黄牌给收兜里了。 曹永静塞一脚直塞，这高天翼赛之赛，曹永京想挑过去没给过去。 咱们这个前场这三个人啊，相互之间还是缺乏点默契， 在一起打的呢不多。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个阵容啊，就是打到后来发现曹永京状态不错，顶到前场呢有威胁，跟 A 席跟玉宁搭档，这是属于这几轮比赛打出来的配合。平时训练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搭档。都是到了赛区之后才这么练。对方想给脚直塞，还好啊，范云龙的这脚直塞被刘欢给判断出来，这要塞过去两个外援在前点接啊，直接因为刘欢已经上抢了嘛，打咱们两个年轻的中后卫还真的是挺悬。国安队大范围的转移，在中场转到进攻的右侧，江涛向中间，张玉宁给曹永静，防守人呢对方从后边已经来了啊，对方的迪亚哥呢把这个小池啊给抱到一边去了。曹永静塞直塞，力量小没塞过去，对方的左后卫应该是杨小天注意力还很集中，把球拿下来。这下是阮奇隆先放铲， 跟李提香撞一块了，但是这阮奇隆是捂在了面部。 阮奇隆啊是提前就已经放铲出来了，等着球过来之后呢伸脚把球扫出去，李提香呢可能是没收住，两个人可能撞一块了，应该是不是撞在阮奇隆鼻子上了。因为阮奇隆啊刚才已经是因为倒地滑铲嘛，他已经几乎是贴在草坪上，看在对方的再来看，倒地放铲啊，李提香啊，这个球其实也，你说他也不是故意的。李提香呢，在准备去拿这球之前，和高天翼两个人对抗之后，他 身体重心就失去 了，他重心没了，所以呢，他倒地的时候，这胳膊应该是扫在了阮奇隆的脸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和十五号高天翼两个人啊，先有一个对抗，高天翼其实重心也没了， 对， 等。这大西倒地之后呢，高天翼从边上过来之后又踢到了李提香后脑勺上。 后脑勺 上。 刚才高天翼啊这个身体重心也控制不住了。 对，两个人一杠呢是他们俩是重心没了。但是阮奇隆是提前判断这个球点呢滑铲去把球铲出去了，结果三个人撞一块。应该问题不大啊。 这个还真是万幸，这个、还真是 手打的。 手打了一下。这要是身体的，你比如肩膀什么要撞脸、啊、 肩膀髋关节，或者说这一下脚没收住，腿哪要挂一下、啊、 对，这下可就厉害了。 从后来这个动作来看呢，阮奇隆啊是揉了揉自己这个腮帮子啊， 好像是不是这一撞啊，这个腮帮的这个位置上，这个挂钩撞得挺疼。张玉宁好球，倒地放铲，把球破坏了一下。国安队前场形成抢断，塞直塞，脚跟磕，哎，小池想法不错，这一抹呢，没让球有足够的变向。 嗯， 张玉宁也前插了，池中国脚跟准备要蹭一下，这球要是变向能变到张玉宁脚底下，威胁就大了。这一蹭呢， 这一下蹭好像蹭的线路太直了。 嗯。就应该是非常薄的蹭到了这个球，球呢球速也没有太多的降低，然后呢角度也还是挺直的，直接飞到了禁区里面，被门将拿到。 A 席今天就是今天他的这个防守的积极性真的是挺强。哎，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啊停球出现了失误，江涛呢这球左脚领一下，右脚在准备传的时候球出了边线，对方前场来发界外球。卡尔多纳拿球交给陈志钊，脚跟在磕，准备要来一个有点像这武术的动作哈，脚跟往前，像蝎子摆尾一样往禁区里面磕，但是卡尔多纳呢没插。36分钟的时间了，还是0-0。这两支球队在目前中超的阵容当中啊，防守都不算好的，但是到现在为止0-0，也是属于就今天啊。广州城也知道国安这边呢是想要报仇， 对，肯定是憋着一股劲儿了。 哎，所以呢防守收的也挺深。 哎呦， 哎，张玉宁传球出现了失误，卡尔多纳还好， 这应该是 梁少文， 梁少文回防及时。刚才这个卡尔多纳这球也烫大了， 烫大了啊！但是梁少文这脚解围没踢出去。对方起脚啊，迪亚哥的打门没有压住，左脚把球打飞了。37分钟，还是0-0的比分。刚才呢，一个是回传出现了失误，另外一个梁少文断回来球之后的解围啊，没踢远。他自己这条解围呢，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，想往起兜，好像没吃上啊，打在脚弓这个位置上，直接传给了对方的范云龙了。范云龙交给迪亚哥之后，迪亚哥的横向内切打门没有压住，对方已经是两次攻门了。国安队这边呢是六次射门，三次角球，对方的两次射门，两个前场任意球，一个角球。左边路比较空，是我高天翼转过去，但是柏杨呢确实像南直所说的，他 更没突破能力了， 他不是一个这个边翼位，他不是一个速度型的球员。但是这次一个内切啊，对方的黄正宇是放铲铲倒了柏杨，黄正宇也吃到了一张黄牌。国安队获得了一次前场的定位球，对方的两个后卫，拖后的中卫韩鹏飞和右边后卫黄正宇各吃到一张黄牌。啊，这下啊真是蹬在了柏杨的右脚脚面上， 脚面上， 这下很疼啊，踩的是真是着实。直接是蹬在了这个脚面的内侧。现在国安队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是一个传中球的地点啊，是我高天翼准备直接往禁区里面给，禁区里面柏杨现在站起来。